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节目的安排呢比较特别，咱们要带来一场专访，专访的对象呢是美国东亚研究相当有重量的一位学术泰斗，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那一提到傅高义教授的名字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耳熟，嗯，确实，因为他在2012年有一部著作，就是《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也是跟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大巨头的作品，在中国也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那我们看到这2年，傅高义教授呢，也是多次出现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或者是会议当中。那么其实很多的读者呢，对于他也是相当的熟悉。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研究的背景，就是他对于日本关系的研究也是非常的透彻和深刻。 对，傅教授其实今年84岁了，那他最早其实是研究日本的，所以他对日语是非常的精通。那7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习汉语，学了3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没错， 所以傅教授可以说对东亚问题，尤其是中日问题，都有非常深入和独到的见解。他之前呢也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家情报官，主要就是负责东亚事务。当时就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他还给过一篇非常精准或者说非常有深度的分析，当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所以他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书在西方的所有作家当中也是最畅销的。所以他是真的是对中日都非常有见地，他谈的中日关系也可以说是深刻见固。 没错，那我们知道2014年也是中日关系呢充满着跌宕起伏的一年，这年里有相当多的争议，比如说钓鱼岛的这个海域争端，像东海南海问题上中日采取的对立的立场，也包括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增加军费开支。那么甚至看到中日在国际场合上有这些交锋的这样一个场面。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听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那首先我们也要请教他的是，他为什么会对日本研究这么的感兴趣？那对于现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他又是怎么来看待的？那访问傅高义教授的是本台执行台长玉英女士。 您其实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中国和日本的方面的这个历史啊、文化方面，怎么会那时候这么不主流的东西怎么会开始做研究呢？ 我那个开始啊做日本的研究啊是1958年。那么我的博士学位啊是美国社会，但是一个教授说啊，你是研究那个美国社会，为了了解美国应该做比较研究才能了解自己的国家，你应该到别的国家去那个做一些研究。他那个人呢帮助我说了江学进，那么去日本，那个、日本比较我想去，不是对日本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那个日本是有不同的文化，也他们的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了那个文化不同的国家也就比较有兴趣。我从那个2年在日本做一些研究，开始学语言，后续做研究，回到那个美国，一个教授，那个本来的我的一个教授问我，你想研究中国？我想我没有考虑，为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收了一些藏学金，我收了一些资金会的一些钱呢、他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呢，会了解中国了。 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啊？ 是60年代 初。也是60年代。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马卡西，那 Joseph McCarthy， 他已经去世了。他在的时候，那个资金会怕帮助美国人学那个红的，那个共产党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去世了以后，那个美国的情绪啊， 那个环境改变了，所以一些那个资金会觉得我应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那个中国了，所以培养几个人呢，所以我是那个受那个运气啊，就那个有极好的一个机会啊， 嗯， 就是开始研究那个开始那个学语言了，但是当时我的大学太焦急了，我也太焦急，所以那个学了一点点，做了一些研究，开始教书。要是我那个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啊，我会那个开始学那个中文学的多一点，因为那个当时的时间不多，所以不断的继续学习啊。 嗯， 要是现在年轻人可以学中文学的比较好，比我学的好多了。31岁那个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开始学中文，但是时间不够啊，那个是学了几个月，那个没有那个学到头，所以那个后来不断的继续学习啊，所以那个的确是不容易的。 嗯， 那个老头子，那现在年轻人呢，说比我好，也他们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会了，那个是我是不断的那个继续学习啊。 那我们来首先来盘点一下，真的是2014年的这个中日关系啊。 嗯， 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到达了一个近几十年来吧最差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钓鱼岛方面的海域争端不断啊，然后安倍的话，他是在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然后今年呢又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修改这个和平宪法，然后增加军费，在国际场合很多时候都有去攻击中国。而在中国呢，我们又看到是从2012年开始，其实有这个反日大游行以后，一直都有一些不断的有一些这个中日方面的一些矛盾和一些反日的一些行为。现在我很多日本朋友都说很害怕来中国，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已经是90%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有负面影响，日本人对中国人有负面影响的情绪。对，怎么样去化解这样的一种仇恨呢？ 我认为啊，现在那个不是那个最坏的那个时期啊。我认为那个 APEC 的会议以后啊，有好转。在 APEC 的会议啊，那两个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啊，当然你看他们的面子。都不太高兴，他对自己的国家要表示啊，啊，还有那不太顺利的关系啊。但是我认为那个以前呢是最坏的一个时期啊，所以我希望那个 APEC 的会议以后啊，是慢慢可以一些人是恢复联络、恢复谈话。但是我认为那个原因呢，基本上是历史的原因呢。我认为那个鸦片战争以后啊，那个日本是比较强，特别是1894年的那个抗战的时候啊，那个日本跟中国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关系太坏了。当然二战时期是更坏了，但是以后啊，那个日本人比较骄傲，比较自信。那个中国觉得自己的文化是老的，历史最长的，但是100多年的日本比较强，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力量已经超过日本的，所以100多年呢，我也那个对日本是表示尊敬的。那个现在日本人呢，应该尊敬那个中国，我们是超过他们的力量的。所以那个基本的那个改变了，所以我认为那个。 所以你觉得是说，因为是中日实力的一个变化，那变成中日之间的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觉得可以避免。要是邓小平还活着的时候啊，我认为那个关系不会这么坏，因为那个他邓小平啊，他19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啊，希望把那两个国家那个关系搞好了，应该把那个历史那个不能忘掉，但是应该向前看。应该那个对那个自己的国家的前途啊做好关系啊，但是以后啊他那个去世以后啊，那个日本的跟中国的关系啊，为历史的改变呢、啊，有冲突啊。我认为那个98年呢， 那个江泽民去访问日本的时候，已经可以说关系那个已经坏了。我想那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呢？确实我记得就是说邓小平时代在80年代的时候，中日之间的交流是很多的，关系也是朝良性发展的啊，甚至是说那时候我记得是日本天皇到民间团体很多来到中国的时候呢，都是有对他们就二战期间犯下的错误是进行道歉。为什么这种友好的这种关系和交流没有可以持续下去呢？ 我认为那个80年代啊，那个邓小平希望跟那个中国那个跟中国跟日本做好，但90年代以后啊，很多那个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啊，那个老百姓不支持我，那个学生不支持，应该有那个历史的那个教育啊，那个是爱国教育的，做爱国教育的内容啊。宣传部应该是那个用什么材料啊？当然是最有效的是二战时期的那个抗日时期的材料。所以现在那个中国电视台啊，可以看很多二战时期的那个电影啊。所以那个老百姓啊，很多是对日本没有好感，不仅仅是通过二战的那一代的那个反对日本的，而是年轻人，那个自己那个不记得那个日本人呢、啊，也自己不认识了。但是看那个电视啊，看那个教育啊，那个听的那些故事啊，他对日本没有好感。所以我认为那个90年代的那个是背景啊，是宣传部是对日本的那个是很大。那第二呢，我认为那个很多那个中国人呢，比方是关于那个小岛的那个钓鱼岛的那个小岛的，还有很多事情啊，本来应该非常小心，因为我中国是软弱，现在已经不软弱，现在已经有自信，应该表示自己的看法，应该还有一些。我认为80年代啊，中国领导人都认为啊，他们需要那个日本的帮助，那个经济的帮助。但是90年代以前，那个中国人已经觉得有自信，我们现在有技术的那个基础啊，所以那个也有自己的钱呢、啊，不需要那个日本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本来那个80年代也不能表示自己的看法，但是90年代啊，我们可以慢慢那个表示自己的对日本的实际的那个看法。 所以你觉得90年代的这个爱国主义运动，还有这个经济力量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呀、啊，那当然还有一层啊，那个是冷战时期的已经是结束了，那么一直到那个91年呢、啊。日本那个苏联垮了以后啊，我们本来是合作了，是对那个共产的那个苏联的，我们是合作了。但是苏联垮了以后啊，不必要那个合作，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有那个世界的那个冷战的结束的情况还有改变。所以我觉得，你谈的那两个，还要加上那个冷战结束了，这三个原因，那个情况都改变了。 好，那么在刚才的访问当中呢，我们听到傅高义教授说到呢，这个他就认为哈，如果邓小平还在的话，中日关系不会变得这么差。他也觉得这个。现在今年就是2014年，应该说是不认为是中日关系最坏的时候。其实看到 APEC 会议上面，中日开始接触和谈判，关系呢是有所好转的。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的访问当中呢，会继续听到傅高义教授谈到两国对于历史教育的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三立环新闻稍后继续。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专访。 You radio news and news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美国东亚研究重量级的学术泰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的专访。 对，傅教授刚才也谈到了两国对历史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教育有的时候应该教导大家尊重历史，但是更应该教导大家一种尊重和宽容对对方民族的这么一种态度。但你看日本的历史教育，很多时候它确实，尤其是右派，是没有承认侵华的这么一个事实。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很多，刚才傅教授也提到了电影啊、电视剧，往往都变成了抗日神剧或者雷剧，其实也是有失偏颇。那教育应该还历史一个真相。那两国教育到底怎么样？我们听傅高授讲。 但确实你说这个，因为这个在国内哈，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运动，那年轻一代的话对历史，中日之间这段历史有一定自己的一个看法，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事实其实和日本那边所教授给他们的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那我在那个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日本同学，很多也是在政府里面去工作的。 对。 那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其实两国教授的历史版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觉得他们是战败者，他们也被投放原子弹，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惩罚。 对啊。 他们很多时候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侵略者的角度， 对啊， 去看他们在亚洲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而且呢，又加上他们的博物馆也好，社会也好， 对， 其实都没有去教授很多就有关战争的很多真的是细节或者是一些残酷的一些事实。那令到这个年轻一代其实他们是不了解历史的。那就算现在你说增加交流也好，那个我们双方更加谨慎，就说不去做任何挑衅的行为也好，但是不解决年轻一代对历史方面的一些看法，这个又怎么办呢？ 我认为那个日本呢，不够那个日本的领导人呢，不够教自己的年轻人的关于历史的情况。我在那一方面，那一点呢，我同意那个中国的人的看法。我认为呢，日本人应该多了解二战的历史，应该多了解他们对那个韩国人呢，对那个中国人呢，的我们是做什么事啊，应该多了解，应该多同情他们的。那么为什么 您觉得日本政府有可能做出这种改变吗？对他们教科书和这种教育方面， 我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那是不容易的，的确是不容易。现在是安部啊，因为他那个他的看法是想表示那个中日本也是好的国家， 是 那个当然什么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是爱国主义很深的一个人，那日本也是，所以他想谈我们的日本的历史啊，我们也有好人呢、啊，我们的老一代的人也是好人呢、啊，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 也是爱也是也不如那个中国，但是也是应该算是那个爱国主义，你说的完全对，所以那个我认为啊，他们那个。他想那个年轻人呢，是对自己的国家也尊敬，那个、特别那个经济的情况啊，日本已经本来是世界第二的那个经济大国，现在那个降低啊，是第三，后来可能是第四、第五吧，他们日本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那个看法有一些改变。要是你也说你二战也对，那也不对，那个经济不好啊，那个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呢，国际的领导人应该怎么说，应该那个表示啊，我们是尊敬老一代，我们的老一代也是好人的，不是这么坏。所以我认为那个很多日本人呢，包括那个安部啊，也是这么个看法。对， 那您怎么看安倍去参拜这个靖国神社呢？ 当然我认为他最好是不去啊。我觉得那个中根胜呢，他80年代一次是去了，但是后来他不去，那是因为为什么不去啊？是因为他说那个另外一个国家韩国中国啊有看法，我可以想另外一个做法，表示对那个老一代尊敬啊。还有一层啊，二战时期啊，日本也有宣传部， 现在他们的宣传部啊，不如那个中国的，但是二战时期他们也有宣传部啊，所以那个日本当时的日本人不知道，那个坏事做了这么多，的确是不相信，因为他们的消息看报纸看那个收音机啊，他们那个不了解，那个看了电影啊，当时还没有电视的那个时代，但是他们的理解是。跟那个实际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的，所以那个老一代对二战的那个理解是不够了。 但战后的话，其实他们也有获得这个，也会知道是说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也有很多老兵，你说返回到日本，好，那为什么在日本就没有出现好像德国反战的这种思考和反思呢？ 有一些人也是的确是这样看。但是很多人呢，对自己的祖父啊，那个想那个祖父是坏人，不想听那个祖父也是坏人，也我估计那一代啊，在日本的那个军队啊，很多把那个自己做坏事情啊，不一定告诉年轻人、 都隐藏了。 对呀、他不想，但是的确是很多日本人是谈过了。写了很多书，这一点呢，我认为那个中国的那个消息啊，对自己的老百姓还是不够的。的确，很多日本人呢，对二战的坏事情啊，谈得非常详细，谈得非常详细。还有那个领导人呢是抱歉，但是那个中国人也不知道，所以你当然在肯尼迪学院呢。看了很多日本人是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些那个日本人的确是对二战时期啊说了很多那个故事啊，但是那个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啊，因为他们的宣传部啊，宣传部还很厉害了。 但在日本，你说很多人就说对这种细节，其实战争的细节也有去进行描述，但这种对于战争的这种反思，你觉得在社会上有共识吗？ 我觉得那个是不够，还是不够。我在那个高中的那个教科书啊，他们也说那个我们做了坏事，那个还有很多坏的东西啊，但是详细的事情细节谈的不够。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多数的日本的年轻人的确详细的事情都不知道，所以那个中国人见到他们的，他们都觉得哎呀，那个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不够。我自己作为第三个国家的一个人呢，我关于那一点呢，我同意那个中国人的看法，但是同时啊，我认为那个的确很大多数的日本人的确了解我们做了坏事，二战是对那个中国太不好，对不对？那个韩国也太不好。我认为大多数的日本人，这基本的那个坏事情，基本的那个知道，但是详细的细节都不知道。 确实，双方就对于这个道歉的这个概念也不一样哈。您觉得怎么样的道歉才算够呢？ 我想那不会算够了。我想那个30年、40年、50年后。要是日本人的谈了那个二战谈了更详细啊，还会有那个日本中国人会觉得还是不够。我觉得永远呢也要抱歉。我觉得那个看那个别的国家的历史啊，他们的历史会有改变了。比方说在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时期，现在还有呢南部的一批人呢是对那个北方人呢还觉得你做了很多坏事呀、但是 但起码主流已经改变了，主流的社会的思想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还有希望啊。我是一个学者，要是他们多了解那个历史啊，多了解他的背景啊，我觉得20-30年后啊会有一些改变。我认为你邓小平啊，80年代他有一个希望那个年轻的交流啊，向前看，不要谈那个历史的坏事的。 但是那是的确是在中国很多社会里面的不接受了，可以暂时那个按照他的说法来做，可以那个参加那个年轻人的交流啊，但是还有那个他们的骨子里面呢还有看法， 嗯， 所以那个现在来了一个机会啊，九十年代来了一个机会可以表示，所以我认为现在那个日本人呢应该多谈那个二战时期的情况，应该把那个教育普及的教育啊应该谈得更多，我是这么看。 确实我们看到中日往前看，你说一个矛盾当然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另外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就是钓鱼岛的问题。为什么中日双方会把所有的这个情绪哈、啊、全部倾注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呢？ 我觉得钓鱼岛那个不是这么重要啊，有一些那个海里面的一些会有，但是不大事情。还有战略的意义啊，我认为不是这么大。我认为那个钓鱼岛啊，三卡库的确是那个历史的那个全面的那个相信啊，是那个他们把那个更大的原因的那个意思放在那个钓鱼岛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钓鱼岛那个不是这么重要，但是就是那个冲突的那个地点， 是你觉得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吗？ 嗯，我觉得那个不容易了，我觉得不容易啊。现在我认为那个习近平啊可能是想那个避免冲突，我想那个日本人当然也想避免的，所以他们比较小心，不会有冲突。我觉得那个冲突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很小了，我想去年更大一点，但是安部啊跟习近平见面以后啊，我想他们是的确关于冲突的那个问题啊那个谈了那个很多，那个让那个专家来谈那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已经小了。但是为了更深的理解，更深的那个关系啊，那个发展起来啊，那是还是不容易的。 那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就有关这些领土和岛屿的一些争端，可以双方通过这个秘密谈判的这个方式去进行哈。那以您来看，现在有开始进行这种秘密谈判了吗？有关钓鱼岛的话， 我想是有的。我想一些那个专家，外交部也有那个谈判，还有那个军队有一些那个谈判，还有那个学者所谓的第二线的。一些那个学者不参加政府的一批人呢，他们都现在那个开始谈话，那个他们八十年代也谈过话，那个但是最近几年你谈过的这个那关系最坏以后啊，谈判不多，现在刚刚开始啊，我希望那个会那个增加了，会能多理解多那个解释自己的看法，多了解那个关系的。 好，其实傅高义教授哈、啊，他站在他的一个第三者的这么一个立场上，他跟中日呢两国都是有着很深切的这个往来，也是保持他非常密切的关注。但是呢，他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个美国人，所以他说的话呢，应该是有着比较独立客观的一个见解。那他就讲到说，其实钓鱼岛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的重要。那双方呢，只是把它展示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舞台，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爆了个料了，说其实两国已经就钓鱼岛问题，不管是学界还是军事界还是其他一些什么界别的人士，都是已经开始重新展开了秘密谈判。所以呢，听得出来哈、啊，他对于这个钓鱼岛未来的争端解决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的。 对，包括对两国在历史教育方面、其实日本他也说了，很多人已经在反思，而且有很多作品是关于日本人当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只是可能中国政府没有去报道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大家报道的都是右派的可能反华的这些势力。 所以我们也希望两国的这种交流能够越来越多，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双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继续来听傅教授谈到中日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着继续来聆听美国东亚研究重量级的学术泰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的专访。 您刚才有提到这个 APEC 哈，那 APEC 这个会议，其实我们看今年的整个中日发展的这个关系啊，其实是挺具有戏剧性的。 对、啊、 因为你说一方面呢，安倍是不断的是在各个方面去挑战这个中国的底线，但突然间在下半年就提出希望是进行这个中日的首脑会晤，然后还在这个 APEC 会议上是约见习近平。 对， 那您觉得这个里面好像感觉到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我们没有实质性看到日本有做出任何的对华政策的一些调整，这个里面感觉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您觉得是日本究竟想怎么样呢？ 我觉得的确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人，在那个日本也有了。我认为那个大多数的日本人喜欢跟中国做好，但是他们那个看那个中国派很多那个飞机啊，看到很多船呢、啊，是比较接近那个钓鱼岛那个神卡谷、嗯，那个派这么多。 是听说日本媒体对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报道哈。 对呀、啊，他们没有宣传部，但是他们媒体啊，那个作用啊，跟中国也差不多了。因为那个，比方说那个中国的飞机来了，中国的船来到，那个接近那个日本的那个船飞机啊，他们那个电视很积极工作了，他们的积极啊，记者也跟你们也差不多了，非常积极的，所以这个在那个日本的电视台啊，也可以那个看了那个很多那个这些那个情况啊。所以那日本的反抗非常厉害了，不仅是一次，是把那个照片呢、啊，可以再看再看再看，所以那个日本的那是会影响到日本的看法。没有宣传部的宣传的工作，也做了。 对，但从中国人的角度，就一直在他们在说的，就觉得日本是恶人先告状， 对、 啊，因为是他们在2012年先是说想国有化这个钓鱼岛，才会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争端，也是一个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些中国的看法跟日本的看法不一致了。那个小孩是打仗啊，是你开始那个打了，不是我打了，那个是另外一个孩子说，你打了，不是我。 您怎么看呢？ 那个当然详细的那秘密我不知道，但是看那个很多情况，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那个责任，两方面的那个做法也有缺点，有错，我是这么看。 您刚才说到说，您觉得 APEC 会议这个安倍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日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不是很大的，不是那个马上改变了，但是我想那个意义啊，可以开始谈判。那个我希望这个机会呀、啊、的效果越来越会扩大了，所以那个年轻人越来越扩大了。你看那个今年呢，中国的那个旅客，做那个在日本的旅客增加了非常多，差不多那个200万。人呢，就今年去年呢，是次从中国到日本的，那个是增加了非常大。我认为这样做的话，他们是了解日本不是这么坏的地方的，他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确是很干净，日本人对中国也不是这么坏，他们也可以，我们可以到那边，那个社会很不错，所以那些人呢，在那个中国的 那个报纸看不到，但是自己的经验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想这样的那个背景啊，那个中国人对那个日本的理解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所以我认为呢，不是马上全面都改变了，但是这样的还有那个谈判，那个军队开以前呢，几年那个没有谈判，但是现在开始谈判，开始当然是情绪也不太好了，但是那个两三次啊，见某某的那个对象啊，跟他那个谈判，嗯。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么坏的人，你也可以相信。所以我认为那个不是那个马上全面都改变了，但是一步一步那个慢慢可以那个效果啊会扩大了，我是有这么个希望。 我还记得那个 APEC 会谈那个当天的话，那个网络上疯传的一张照片和那个视频，其实就是习近平和安倍握手的那一下，说习近平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态度，而中国人感到非常的自豪，一直在传播的一段，确实是。 对呀、啊，所以我想开始啊，他们当然是安部啊，对那个日本要表示啊，他不太积极。要是你站在那个安部的立场啊，现在中国越来越强。要是我表示我自己软弱，明年他是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更大的压力，所以我想表示我不是这么软弱。那么当然是习近平啊，对日本也不会表示软弱。所以我想那个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效果也不太好了，是因为我认为那个中国的利益跟那个日本的利益啊。是把他们的关系做好，那个环境问题啊，还有那个经济交流问题、技术发展，很多方面呢，他们应该那个合作，应交流应该增加了。但是看现在的情绪啊，他们不做了。所以我认为啊，他们的那个习近平的利害关系啊，那个安部的利害关系，他们应该接近，应该那个多了解。应该多谈判，应该那个多那个了解，应该做更好的关系啊。我认为是的确是他们的利害关系的。 确实，你说现在就特别是在12月中以后了，这个日本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在这个众议院的选举胜出以后，其实安倍基本上就已经会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去接任第三次的出任这个首相。所以变成安倍这边的话，日本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政权，那习近平主席这边也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但双方呢感觉现在都非常的强硬，特别是在外交上，您觉得双方下台的台阶在哪里呢？现在 我认为啊，那个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那个安部以前呢差不多每年那个日本的那个总理都会改变，所以要是我站在那个中国的立场啊，想跟那个日本谈判，那个明年要是今年那个谈好了，明年会不会那个继续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因为呢安部啊也可以长期继续工作，那个习近平当然没问题了，所以他们想那个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更长的关系啊，可以考虑。还有一层啊，是为什么那个日本那个80年代啊跟中国的关系那个80年代以后关系坏了，一个是那个日本的政治每年有改变了，所以那个你站在那个中国的那个立场啊，看那个情况啊，那个问题那个没办法那个解决了，因为那个跟那一个人谈判，那明年会有改变了，那是什么意义啊？但是现在那个安部啊会长期在那个地位啊，所以我那个有的中国朋友说。安部太不像样子，让他那个下台啊，我们可以再谈话。我认为那个现在是谈判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要是没说安部的话，后来要是他们的政治每年改变了，那是更坏了。虽然你不喜欢他的立场，你不喜欢他的看法，但是现在因为他长期在，那是的确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应该多交流。应该多了解他的情况， 那个跟他的部下，那个外交部也好，军队也好，还有学者也好，我们可以谈判更多，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您怎么看安倍呢？因为安倍其实你说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第一站出访的我记得就是中国，和中国建立了这个战略互惠的关系。 对。 但是之后呢，就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2012年，就是说再次上任这个以来，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多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底线的一些动作。你怎么评价他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的确是偏右，那个用你们的那个。那个是我认为啊，因为他的祖父啊是参加那个二战时期的那个政府啊，所以他比较偏右的。从那个中国的那个角度来说啊，我认为那个中国的左派跟日本的那个右派啊互相打，也互相孤立那个对方。就是因为那个的确那个日本的那个右派啊比较强，所以安部的确那个比较强，所以第一次他想表示对美国也不一定听他们的话，所以第一次去中国了，我觉得他的意义不是特别喜欢中国，而是他想表示啊他是自己的国家的领导，不一定是听美国人，因为他们有的日本人觉得我们是同盟关系啊，但是老大哥那个告诉我做什么什么事，所以你不一定要听老大哥，想表示我自己是独立的， 一种姿态。 对啊，所以我想他第一次那个当了总理的时候，也他有这么个看法，那么。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复杂了，像他是爱国主义者，那是最主啊，是里面那个跟美国那个同盟的关系啊，但是跟中国也应该那个谈判，应该，但是要那个表示自己是还是爱国主义者，那个是为主，对。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中日关系的发展就未来呢？ 当然是看未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希望现在的那个最近几个月的改变会继续下去，我希望那是可能，因为那个中国的领导人呢都知道那个长期跟日本那个要是那个关系太坏的话，这对自己前途没有好事，不仅仅是日本的关系坏了，而是跟美国的关系坏了。日本不是这么强的国家，但是他要是考虑跟美国做好关系，还得跟那个日本也做的那个不错的关系啊。所以我认为那个习近平的看法还是应该那个把日本的关系搞好一点。 好，我们听到傅教授也是给出了他的相当于是忠告了，认为中方这边呢也应该是要跟日本搞好关系，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也关系到中美两国之间，那确实有他说话的一定的道理和分量了。 对，你像日本，他刚才有提到说日本现在是右派比较强，但是呢其实中日之间很多骂战呢是在中国的左派和日本的右派之间产生的，反而很多时候中日关系成为了政治一个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说有更多的和解和包容，也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能够产生一个好的影响。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休息片刻，那等会儿要听到的就是傅高义教授关于中国的外交还应不应该奉行韬光养晦这样一个策略的理解。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节我们继续来聆听本台执行台长于莹女士对美国东亚研究重量级的学术泰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以及巨著《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的独家采访。 但习确实是在外交方面比较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态度哈，其实和中国以往的这种外交方面的立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也和邓当初提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不一样。您觉得邓当时的这个提出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策略现在还适用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适用的，但是我的中国朋友说啊，最近呢，那中国的领导人不用这么个说法，所以我认为啊，那个韬光养晦那个看法，现在的领导人呢，觉得是情况是改变了，因为那个当时那个中国比较软弱，现在我们强，越来越强，那个将来我们的那个经济的那个力量会超过美国了，我们的军队现在那个。跟美国不能比，但是将来会，所以我认为啊，他们的领导人会觉得，将来我们会很强，所以我想他们会那个将来呀、啊，对日本的也的看法也会有一些改变的。 确实，你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也比较高涨，就他们很希望能展现中国这个大国风范，就等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样可以我们又体现大国风范，又不让其他国家特别的担忧呢？对于中国的崛起， 那是很难做。我认为那个最近几年呢，对越南呢，对那个菲律宾呢，是对他们太严格，所以看他们的反应啊。我觉得今年呢，希望跟菲律宾跟越南应该那个不要这么硬啊， 就中国你说 中国这现在谈的是中国的看法，所以我认为那个对日本呢，对美国也应该一样了。所以那个我认为你回答那个韬光养晦那个话，我认为那个邓小平用得非常好，我认为那个这个看法应该还继续，但是现在很多那个中国的领导人呢，觉得那个我已经够强了，不要韬光养晦，所以那个不用这个说法，但是不能否定，要是否定的话，外国会那个对中国的看法非常不好，所以他们不说，但是我估计那个中国的那个政府里面的很多人现在不想用这么个说法。 确实，但现在就是确实你说国内也是一种情绪哈，觉得我们已经可以够实力做这个国际舞台的一个引领者。你觉得中国已经现在具有这种做引领者的实力了吗？ 我认为那个中国比方说关于金融方面的这亚洲那个投资银行啊，我觉得他们的实力已经够了，他们可以慢慢做了。我认为我们的美国的反应也不够快，我想我们本来那个世界银行的影响很大，亚洲银行的影响很大，所以那个中国的领导的那个银行啊，我们那个不非常支持了，那个我们没有说过不应该这样做了，但是我告诉那个日本，告诉澳大利亚，告诉别的国家应该小心呢、看他们的是透明度啊，有没有透明度啊，他按照那个世界的那个法制来做吧，应该看一看看，所以你应该小心，不要那个很快，我是这么个说法。但是实际啊，美国那个不太高兴啊，我要是我是政府的领导人的，美国的政府的领导人，我会说，那个中国做这样的非常合适了。现在我本来那个希望那个中国把那个全世界的责任感呢，应该提高了，responsible stakeholder，那个我们是用这么个说法， 利益输官方， 对呀、啊，所以那个要是中国现在变成这样了，是非常合适了。就是非常欢迎， 你想那个有这么个责任呢、啊？也还有那个，我说 Silk Road 是那个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的这个新政策， 对对， 外交新政策。 我认为那个你也是好事，要是我是美国的顾问，要是他们的总统听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你应该支持他，那个中国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好，欢迎，你是那个责任，那个势力更大，那个责任更大，那是非常合适了，那是对那个世界的发展是合理的做法，所以我认为啊，做这样的事情啊，中国应该做了，但是要是用军队的话，我恐怕那不会成功了。我恐怕那个不仅是美国，我想那个全世界会对那个中国有那个反抗。那个要是那个中国，那个比方说那个菲律宾呢，还有那个对越南，他们是来到美国，希望跟你那个合作，喜欢跟你那对中国，连在那个南汉，甚至那个中国跟南汉的关系很不错。但是要是你谈呢，我们应该对美国有什么什么的，那个南汉也不想合作，希望保护自己的那个独立啊。我想那个很多的那个亚洲的国家都会这样。希望跟中国做好，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经济非常那个密切的关系啊。同时啊，要是万一啊，那个中国对我的压力啊，怎么做？我们太小啊，应该跟美国，应该跟欧洲合作。 是。 要是说那个中国，要是把那个军队动得太多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势力还是不够。还是反抗的那个效果是对中国没有好处。 确实我们也是看到，其实美国在亚洲是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他现在的话整个重返亚洲的一个政策的话， 对， 又令到中国特别的不安，因为他觉得你已经介入到我这个区域，我的 neighborhood mess in my neighborhood， 对， 就在我的这个区域里面去捣乱，去建立一些战略同盟关系。 对， 你觉得这样子建立一些就好像20世纪这种旧的这种战略联盟关系，是否会制造更多的危险呢？ 我认为那个亚太地区啊，应该安定的情况，那个本来是美国那个最大的那个力量，那是比较安定。现在中国越来越强，那个是一切那个可能是比较不安定的情况，所以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合作，应该那个中国应该小心，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扩大，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是想做太快的话，还是用那个军队那个为了那个表示自己的那个改变的那个地位啊，我认为那个效果太不好了。所以我认为那个全世界需要安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发展那是好事，那是很自然的，应该了，经济的情况越来越大。但是应该怎么走那条路啊？应该小心。那个我想那个中国的利益啊，也应该非常小心的。 好，这一节傅教授相当于又是给出了他的一些提醒和建议了，就是认为呢，尽管说现在中国的整体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但是仍然应该延续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那他也是多次提醒说，中国要慎用军事力量，要体现比较怀柔的这样一种大国风范。更加是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更加强大，那它在国际社会上，在世界舞台上，相应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比往常更大。 对，包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他也提到说，如果中国想和韩国或者是菲律宾进行一种军事上的对抗，美国肯定会插手，甚至中国想要联合这些国家来对抗美国，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所以他也希望中国在自己更强大更发展的这种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加小心和谨慎，既给中国带来利益也给周边的国家带来利益。我们知道傅高义教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呢就致力于东亚研究，那今年其实他已经84岁了，但是仍然看得出来精神非常好，而且谈笑风生。那他自己呢也笑称说，其实我现在中文还不够好，还在努力学习。那他目前正准备撰写中日关系的书，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他未来有更多的更加有影响力的新作和新观点面世。好，以上就是本期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